小朋友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愿你们平安。 对了，主耶稣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来，小朋友跟老师念一遍。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 对，小朋友，大家要牢牢地记住哦。 小 baby 的样式降生呢？ 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 哎呀，如果主耶稣一降生就是大人，我们小孩子就不觉得亲切了呀。 主耶稣从小 baby 的样式降生，是为了亲自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也亲自体验罪恶的引诱，以便他可以告诉世人说，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像他一样胜过罪恶。 哦，老师，圣经上说，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就不能进天国。可见耶稣也最喜欢小孩子了，对不对？